好掂啊呢只。 O、okay, K，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间啦。 O、okay, K， 再同你倾。 午夜十二点，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一朝早十点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之后再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多个北约成员国对话。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乌战事平均每个礼拜造成双方共5000名士兵死亡，形容情况如同屠杀。他同普京通话将会讨论停止战争以及贸易问题。另外，俄乌两国在土耳其举行的直接谈判上同意各交换1000名战俘。乌克兰国防部官员透露，交换战俘计划会在下星期进行。路透社就引述乌克兰官员报道，俄罗斯谈判代表要求乌军从俄罗斯声称拥有主权的所有乌克兰地区撤军，才会同意停火。乌方认为这些要求超出了美国上个月同莫斯科磋商之后提出的和平协议草案条款。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有可能会同泽连斯基会谈，但前提是双方要先达成某些协议。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哈马斯官员说，双方在不设任何先决条件下讨论所有议题，强调哈马斯会就所有问题，特别是结束战争、以色列撤军和交换战俘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哈马斯希望尽一切努力推动谈判取得成功。以军在过去24小时向加沙展开新一轮攻击，造成超过150人死亡，400多人受伤。以军同时调动军队为扩大在加沙的行动以及夺取部分地区的作战控制权做准备，包括增派装甲部队沿边境增援。以军说，此举是为了击败哈马斯和解救人质。教宗梁十四世的就职弥撒会在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举行。就职弥撒会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朝早十点进行，届时多国领袖将会出席，包括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加拿大总理卡尼和德国总理默茨等。美国就由副总统曼斯和国务卿鲁比奥担任代表。英国爱丁堡公爵爱德华王子亦都会出席。69岁的梁十四世是首位来自美国的教宗，他将会星期三举行任内首场公开接见活动。特区政府强烈谴责有美国参议员提出所谓法案，要求检视将多名法官和律政司检控官列入所谓制裁名单，妄图恫吓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特区人员。政府发言人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属于主权司法管辖区的内部事务，香港国安法在港实施，不受任何形式干预，批评美国政客对有关实况执意置若罔闻，公然叫嚣向特区人员和法官作出所谓制裁，强调特区对所谓制裁嗤之以鼻，无惧任何威吓，定当继续坚定不移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一艘喷射飞航箱体船星期六下午从上环港澳码头开往澳门，其后因为机件故障需要折返，拍岸的时候撞向码头石驳，船头受损，没人受伤。喷射飞航表示，由于船只需要紧急维修，取消今日五班往来港澳的航班。黄大仙有食水管爆裂，水务署正是安排为凤德村一带的受害影响用户作临时紧急供水。受到事故影响，介乎蒲岗村道和凤德村通道之间的凤德道来回方向全线封闭。水务署表示，涉事的食水管直径为45厘米，工程团队正全力抢修，以尽快恢复供水和重开受影响的道路。

100蚊交租，咁咧嗰阵时100蚊咧系有两间屋嘅，几大啊？ 哇！ 两间屋加埋唔够300尺。 哦，300尺 唔够300尺，就住9个人。 哇！ 我阿嫲啦，我阿妈，我阿爸啦，咁我哋六兄弟姊妹啦， 六兄弟 ， 我哋五个， 你六个，我4个家姐，一个阿哥，即系4个家姐行头，跟住阿哥，阿哥大我一年，咁我系6个加我父母，跟住我阿嫲，咁啊9个人住300尺嘅地方，系啲屋邨啦，咁 toilet 都唔喺屋企里边， 哦，即系喺出边嗰啲， 要出边噶，即系两家人一个 toilet， 咁我哋有两间屋，咁所以自己一个 toilet 啦，好叻噶啦， 有个 toilet， 系啊，咁就细细个都系屋邨长大，又即系冇乜钱，又总之每日翻去读书，翻去咪落波地玩咯，同啲小朋友走嚟走去就系咁啦。即系童年时候就系咁样玩啦。咁同埋咧，我系真系冇钱嘅时候咧，我系其实细细个好有创意嘅，将啲雪条棍啊，将啲其他唔要嘅嘢咧，去整成一啲玩具。跟住雪條棍同埋橡筋咧， 橡筋 係啊，係可以綁好多嘢，可以整好多嘢，合白膠漿嗰啲啦，咁又玩跳繩啊，玩橡筋繩啊，又話踢毽啊嗰啲，即係啲全部都係小朋友嘅童年生活啦。因為我哋嗰陣時咧個電腦啊科技冇咁發達嘅，所有嘢都係由靠自己去創造出嚟嘅玩具。咁當然又冇錢買玩具啦，咪要用自己好多嘅創意去做一啲玩具，或玩一啲玩具咯。 同埋成班都會係互相係刺激噶嘛，成班朋友。 係啊，以前我哋嘅生活咧，小朋友生活咧係群體生活嘅，即係唔同而家唔係群體生活嘅，而家係大家各自有一個手機同埋有一個 iPad 嘅生活嚟嘅。不論大人小朋友都係，而家都係，就算而家同台食飯，大家都應該係望住個電話，跟住送上嚟咧，啲送上嚟咧都唔知邊個筷子夾落去嘅，睇唔到嘅，睇個電話夾送嘅。即係而家係咁，我哋以前嘅群體生活係點咧？每日放咗學之後翻去做下功課啦，跟住落去波地，唔使召集噶啦，梗幾廿人，梗係20-30人噶啦。 哇！ 咁20-30人係點咧？有時打下排球，有時打籃球啦，有時捉伊恩啦，有時摸盲雞啦，咁有時上滑梯啦。咁嗰陣時啲生活就係踩下單車咁， okay。 即係每日就係群體過啦。咁同埋咧嗰陣時嗰個人際關係同埋嗰個感情係同而家又唔同嘅。嗰陣時个邻舍嘅关系咧 系 好好嘅，假如邻舍咧有咩需要帮忙咧，系即系随时帮忙，同埋打开门瞓嘅。我哋打开门嘅，夏天就咁生个铁闸，打开门瞓，咁就唔使锁嘅。咁柴米油盐唔够咧，问隔篱借嘅，系啊，可以咁样嘅， 真 系 好似以前睇电视咁 样。系啊，以前系咁样嘅，柴米油盐唔够咧，就问隔篱借嘅，个感情好好嘅，甚至无啊，我旧年啊，仲同我以前50几年前嘅街坊同我媽咪出嚟飲茶， 哇， 都係咁嘅， 咁犀利， 同而家嗰個 係 啊，啲隔離嗰個唔識嘅，而家好多， 而家隔離嗰個唔識噶，只要見到萬見面都唔識噶，大家坐， 大家姓咩都唔知， 大家姓咩都唔知嘅，所以話以前嗰個關係同而家嘅人際關係又唔同嘅，咁同埋以前咧朋友個根底係好厚厚過而家嘅，以前點咧根底厚咧，細細個玩爭嘢爭玩具打交，打完之後聽日。你又系落去，又系嗰班人玩，你唔通你同佢 阻咗面咩？ 阻咗面咩？唔得噶嘛，又系嗰班人玩，跟住讲两句，闹两句，你又一齐玩咯。咁咧就永远系咁，久而久之咧，有咩嘢都唔会影响到大家。 冇隔夜仇。 而家人大咗，闹两句，大家唔开心，以后唔见。 系啦，做咩打 friend 你啲？ 系啊 ，unfriend 你 ，unfriend 你， 系啊 ，block 咗你，唔打俾你， 拉黑你， 系啦。所以就大，即系嗰个关系系咯，我哋以前同而家嗰个人际关系嗰个感情咧，系完全唔同。 但系而家啲 friend 就好多， 即系 你有个 friend， 即系你打个 Facebook 几多 friend 都有， 你试下。你试下睇你个 social media 写句嘢啊，有咩唔啱啊？几多人 friend？ 系几多人 friend 啊？friend 又得，唔 friend 你嗰啲仲多啊！即刻埋嚟，哇！我做唔系键盘战士啊！你唔啱，你咁样做唔啱，你跟我方法就最啱。跟住咧个键盘战士写错嘢又冇责任， 冇责任系啊， 冇责任噶，佢有咩责任啫？跟住咪唔写咯，咩啫？我话去第二度玩咯，第二度去做， 即系匿名嘅，大家都唔知 咯。呢度唔做领导，第二度我做。领导咯，系咪先？所以而家嘅人同我哋以前嘅完全都唔同， 唔同咗， 啲生活唔同嘅， 即系佢哋 感觉唔同嘅。 即系以前咧，亦都冇咁忙碌啦，即系佢哋，即系佢翻工啊、放工冇，好似而家啲生活节奏，即系忙碌好多嘅。咁其实你自己点过你个，因为你都好忙啊。 咁你嘅点样 work life balance， 你嘅生活即系点样平衡嘅咧？ 我就好彩我老婆都系艺人啦，佢知道我啲生活习惯系点样，同埋我系不定时啦，咁所以佢完全都冇咩压力俾我咯。 哦 ，OK， 吓。都即係又話返轉頭啦，就係我哋從來唔慶祝呢樣嘢㗎嘛。即係就算情人節你話去做嘢，或者你新年你去做嘢，你都要做嘢。 都要做嘢 啦。咁冇，佢完全冇嘢嘅。 即係大家明白。 大家明白。大家理解明白。 節日就係我哋要工作嘅時間，我哋帶俾人歡樂就係等人哋放假嘅時候去開心。我哋服務性行業嚟㗎嘛。咁所以呢啲時間我哋應該要做嘢，我哋應該去令你哋開心嘅。咁所以喺工作喺家庭上冇壓力。咁唔止冇壓力，佢反而仲可以支持我，因為我翻到屋企咧，其實咧，我成日同人講，我翻到屋企係一個廢人嚟嘅，我乜都唔識噶，我完全唔知噶。 唔係我唔覺，你係咪識煮餸噶？你都 no， 我唔識， 你唔識噶？ 我唔識，我唔識煮餸，屋企嘅嘢我乜都唔識。 你乜都唔理， 所有家庭電器所有嘢咧維修我都唔識，咁所有買嘅嘢都係我老婆係佢安排，即係。所以点解我老婆而家做 KOL 带货带得咁好，就系呢 啲产品里面。 冇错，呢二三十年佢退咗休咧，系做咩咧？系买下嘢啊！嗱，佢唔买名牌喎，佢又唔买包包，又唔买名牌嘢喎，佢就系买家庭用品。当然当中踩坑嘅都唔少啦，即系有时买啲 攞啲经验啦。 系啦，你唔跌过，你唔痛过，你唔会知买到啲咩好嘢或者唔好嘢。咁佢就系呢二三十年嘅经验咧，佢就买嘢嘅经验咧，佢可以分析到每一件产品乜嘢嘢有咩好同唔好，特征系咩。咁所以佢全部安排嘅。咁有时我翻到屋企咧，我真系咩都唔知，咩都唔理嘅，就全部嘢问佢嘅。不论我嘅生活习惯啊，我身体嘅健康啊， 你指数系点样啊？喂，我近排我呢啲血压点啊？ 系啊，乜都唔理嘅，乜都唔知啊。佢帮我安排晒，咁所以我即系好安心咁做嘢啦。咁至于两个女，亦都即系由细知道爹哋系咁样咁嘅生活习惯，咁样去成日都飞嚟飞去，咁所以佢哋都已经适应咗呢样嘢啦。就系咯。 但系有一样嘢咧，上一次访问阿小维嘅时候咧，佢讲咧，你其实 系 去好 organize 嗰啲嘢， 系 即系你系 好整齐啦， 好整齐。 佢话佢影相咧，你之前影过嘅所有相啦，然之后佢可以喺电脑里面几时几月几日 搵得翻嘅， 全部都搵得翻。 系啊系啊，而家都系噶。你问我咩相，边个 trip 去到边度，几时？可以好快一分鐘內可以喺個相簿揾到俾。 嗱呢個證實咗先。 係啊，真係㗎！我而家我個電腦都係咁樣嘅，我 backup 曬同埋我分類曬嘅，不過都要花時間嘅，唔係咁係咯，要花好多時間去做呢樣嘢。 你囡囡咧好欣賞你㗎呢樣嘢。係 啊， 嗰啲都好勁啊，我揾相好快啊。 係啊，佢可能都。所以话我都系身教咯，即系我见我点样做嘢嘅时候，佢亦都系会跟咗我呢个方式去做，所以佢而家都几 organize 嘅佢。 嗱，除咗 organize， 你做生意都好叻嘅，不如下一 part 翻嚟讲讲你啲生意咧。 好啊。 画面里共谁留影？问候怎倾听？不应该干扰你的日程，别再问究竟，破坏你心情。偏偏彻夜难眠探听，以为硬性，而随对话会通醒。没信息，无缘延续妄想，仍然静候回应。枕边竟失去你，太冷清。全关于你的无数的回忆，漆黑中困住我，难让我心死。盼从来的憧想纠正，谁愿错过顷刻如此沉寂？曾经相处的期盼的无声，我下决心保证留待。 放下何其费劲，惹来多声，何妨再被你痛斥。但已经无权联系理应，完全倒处途径，难道敢打扰你重归平静？ 等等，我增值先。 你想增值？有机会啦！即刻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合办持续进修基金认可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资深广播人助你全方位提升自己。 感觉都打31209988，上 metroradio.com.hk/997睇详情先。 六月份开课。 不过我都要增值张卡先。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彩仲有得听，病同病身车道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同病身车道行。我哋今日嘅嘉宾呢就系、是苏志威 ，Hello， 大家好，继续翻嚟听下男人嘅浪漫，听下我嘅浪漫啊， 系啊，冇错啦。 嗱，讲起男人嘅浪漫啦，头先讲咗好多嘢啦，生意算唔算其中一个浪漫呢？即系我想知嘅就系、是、啊，你嗰阵时由草蜢开始啦，慢慢再去到做生意啦，其实成个过程经历系好顺其自然啦， 都几浪漫嘅，不过浪漫付出代价咯。你如果问生意呢应该问你爹哋，你爹哋的生意搞得好好啊，是吧？咁我啲生意呢就由我嗰时92、93年开咗个唱片铺，因为嗰时好鍾意听歌啦，好鍾意睇外国书啦。咁发觉香港呢嗰时冇外国书入嚟嘅，好少嘅。咁我嗰时去日本呢，我最记得喺善之谷涉谷见到一间唱片铺呢，里面好多外国嘅书，哇好正啊，个感觉好好。咁就呢个浪漫就令到我呢喺跑马地开咗一间自己觉得好正嘅唱片铺，同埋有啲试听啊，又可以买啲外国书返嚟，即时听日出，今日咗返到嚟香港啦，嘩几正啊。嗰陣时嗰啲即係本港最大嘅咩连锁店嘅乜嘢唱片铺乜嘢 嗰啲 未有㗎，嗰陣时未有㗎，我92、93年佢未有㗎。咁我嗰陣時嗰個模式咧，全香港真係叫做好超嘅。咁但係咧，呢個付出好多代價咯。因為呢個只係會自己會好開心、好浪漫咧。有時夜晚咧，閂咗鋪咧，喺上面飲下咖啡，同啲朋友喺度聽歌咧，真係好舒服，好 enjoy。但係你有冇諗到做生意嘅唔係咁㗎？基本上咧，喺我上面買一隻唱片咧，同你喺你屋企行落下邊轉角 嗰間唱片會買嘅係一模一樣 quality， 同埋可能仲平我少少嘅。咁我點解要專登搭車嚟你呢間咁靚嘅唱片鋪去買一隻同樓下嘅 一樣 quality 嘅嘢咧？咁我就諗唔到呢點啦。所以呢個失敗咧，導致我冇咗七位數字。哇！92年嗰陣時買咗層樓㗎啦。咁嗰陣時係我第一個創業啦，呢、這個好浪漫啦，浪漫到我真係 浪費咗少少。 但係冇問題。我覺得我喺音樂上面賺翻嚟嘅錢，就投資失敗，俾翻回饋於音樂嘅，我覺得最值得。呢個係我阿 Q 嘅精神。咁同埋咧，我嗱呢啲錢咧，我學到嘢啦。 Yes. 我學到嘢就係我將來我做生意嘅時候咧，我唔可以買一啲市場有我都有嘅嘢，我要買、我要做一啲獨一無二，我唔可以同市場大家一樣嘅 quality 嘅嘢，我要同你鬥平鬥價錢。呢樣嘢係我唔想再做啦。咁所以呢一個錢係買咗個經驗，就係、是、我唔會再做呢啲嘢。咁卒之喺我十幾年前咧，我就有一個 partner 就問我：喂，嗰陣時我 keep 得好好啦，身材而家都 OK 而家都好 OK 嘅，因為佢睇我演唱會咧，見我哇，你點解 keep 得咁好？我成日跳舞咯，跳舞係一個減肥同埋修身嘅一個好好嘅運動。佢話係啊，佢話我都好中意跳，同埋咧。佢係中意跳舞嘅，但係佢跳舞係點咧？佢要減壓，因為佢一個事業型嘅女士，佢係好叻嘅。翻到屋企咧，要兼顧家庭。佢話我實在壓力好大，即係嗰個情緒啊，所有嘢。佢話佢跳舞咧係可以舒緩佢嘅壓力。佢話咁啊，不如我哋大家合作，我哋開間跳舞學校。我唔做我嘅市場女強人啦，我想開一間舞蹈學校，除咗係強身健體。亦都希望幫好多人去舒減壓力，咁、所以我就開咗一間舞蹈學校啦。當年我哋開咗舞蹈學校之後咧，我哋有一個好得意嘅，我哋舞蹈學校係一至五淨收女生，唔、收男生，淨係星期六星期日先收男生。點解咧？我想啲女士們好舒服、好安心地，唔好化曬妝嚟我度跳舞，咁、就冇男仔嘅，一至五就淨係女仔嘅啫。咁、呢個就係我哋嘅策略。有啲人話你傻嘅咩？唔做曬全部人，我話傻有傻嘅做法咯。 做得咁大、 咁所以我咪就開咗我嘅十幾年前開咗舞蹈學校啦，咁 run 到而家都仲有三間喺度，我都仲仲係仲 OK 嘅，仲話不過過呢、這個疫情時間就幾艱辛、幾艱苦嘅，咁但係好啦，都叫好啦，捱過曬啦。咁除咗舞蹈學校之外咧，咁我亦都係有時裝，即係我嘅禮服 禮服 店啦，又開禮服店啦，咁又係有一個 partner 又係。好朋友，佢就係結婚嘅時候，香港揾唔到靚嘅禮服。嗰陣時咧，女仔咧就好靚啊，啲婚紗啲嘢， 男士少 好靚啊， 男仔好悶咯、 變咗。點咧？結婚嘅時候咧，女仔租婚紗咧，就跟住就送一套男士黑色嘅 tuxedo 俾你，咁喺個倉底攞出嚟又潮又盛嘅，著上身你啱身咧就得噶啦，就行得出去噶啦。 哇！你幾慘啊，男人 都上最靚， 即 係 好似結婚嗰陣係個女 士為主， 係啦，新娘靚曬啊，新郎好似唔使理嘅，就咁著住一件黑色嘢掛到就嚟啦。哇！我朋友就喂好嬲啊，我想揾到靚啲，結婚都唔得。咁跟住嬲我，因為佢又見到我演唱會啲衫又咁靚，咁當然演唱會唔係我去外整啊，但係佢見到我著上嚟又幾靚咁，喂，不如買啲元素落嚟啦，我話好啊。色彩啊，或者 cutting 啊，都俾啲意見啦，不如一齊開啦。咁就係嗰陣時開咗個禮服店，到而家都仲喺度，仲喺美麗華中心嗰度嘅，都係美麗華酒店嗰度嘅。咁就開到而家啦。 哇，都好犀利你哋。 係啊，咁但係啲 partner 好叻咯。咁我又好多事都唔使點理嘅。 哇，真係幾好啊！真係。 係啊，所以 好開心啊！ 好彩㗎，屋企又唔使我理，事業上面又唔多使我理 咁。咁啊，真係忘情啦。 係啊， 整翻啲忘情心 啊，好啦。